好，欢迎嚟到 Octa Channel， 稍维持咗，其实而家录音就初四初五噶啦，唔系新年啊嘛，咁拜个早年啦，恭喜发财啦，啲老土土咁讲句，亦稍而唔系稍维持咗，都迟咗几多噶啦， 早年系未新年， 唔系失败嘅年， 今日 初三啦，唔好意思啦，嗱，稍维持咗唔系稍维系迟咗几多嘅，今日嘅主题 CV2015。其实头先喺开麦之前咧，我其中一个主持阿千里木突然问起我一个问题，啲入场票几多钱？即系大家得 air 咗，我哋好似从来未试过俾钱入场。 唔系，我有头两届我系科数入嘅，头两届我系科数入嘅。 嗱，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达。 我每日 新年快乐，千里木。 搭单出现嘅 B 啊。 系啦，咁咧今次 C 三本来应该就系过年前搞嘅。第一个人前， 因为二月十四你有约，所以我哋 唔系有冇约？嗰日冇录音室冇人，录音室冇人开参麦，冇 studio 冇人喺度，我点录音啫？ 唔系啊，嗰日系二月十四系撞期啫嘛，我哋录咗其他嘢啊， 系录咗其他嘢啊嘛，所以根本上 我安排咗好冠冕堂皇嘅借口俾你啦，继续 啦。咁结果今日先搞啦。嗱，今次 CV 啦，呢不能免俗嘅，总结下第一个简单印象。千里梦讲先，计你啦，个喷咗你先讲噶啦呢啲。 我觉得其实今年 CV 都几开心嘅，但系 CV 嘅元素咧就好似即系大家所讲继续减弱咯。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参观者一入去，其实我觉得算唔错噶啦。 我调翻转，我觉得比上年好喎。我系觉得多咗啲show嘢嘅睇，去睇喎，即系少咗啲卖精品啊，卖吉利卡嘢嗰啲，多一啲有嘢。即系叫我有啲嘢睇下， 卖精品我觉得多咗。 今年我觉得就似一个，真系似一个展览多过年宵市场咯。咁得 B 咧？ 我即系旧年我都有去，但系比起旧年，其实今年个卖嘢 feel 系冇咁重嘅。虽则卖嘢 proof 照旧都系咁多，我见到，但系买即系走去买嘢个 proof 嗰种气氛好似冇咁浓啲咯。 佢系买嘢 feel 真系轻咗。 即系系咪你哋觉得去得多冇咩买，所以变咗个眼光摆喺 show 嗰边咧？ 又唔系、啊，我话晒喺 cosplay 买咗扎嘢，我都 连你 cosplay 嘅，仲俾个五我， 即系唔系话咁我都好嗱，我正常我系好耐冇喺 C3 买嘢，我都买咗两件，不过有啲原因系因为或者 Lucky Star 嘅 cosplay T 恤。 80蚊一件，凹咗两公 斤喎，大佬， 做两公斤日嗰啲冇人买。 仲有系佢系第一佢平过 Uniqlo。第二，Uniqlo 嗰啲仲系放尺，尚且系大陆做嘅 ，cosplay 啲衫系有一半系大陆，系日本制。 唔系 Made in China 偏 in Japan 嘅咩？ 系啊，好过全部都系大陆制，真系着嚟舒服过 Uniqlo 嗰边噶。除非你介，你好介意有只有加拿大喺度啦吓。 啊哈！今嗱真嘅，以往其实香港搞嘅 show 咧，即系不论系亚洲游戏展又好，动漫展又好，以之前 C 三都好。共通特色就是啲野冷貨啊，啲倉底貨銷售場，總之又係啲廠啲行擺個檔喺咧，就將佢啲塞咧擺唔知幾耐嘅貨抌咗出嚟，又賣鬼曬佢咁算數。 你講 cosplay， 唔係 cosplay， 間間都係嘅。 cosplay 明顯啲， 明顯 cosplay 更加冇講啦。 我啱啱已經講完啦，佢啲好明顯係清洗服運，唔係淨係純粹平，真係講緊哇！到而家仲中意一套作品，見佢咁樣搞法，見佢咁點講啊？真係冇人 清貨法 嗱。我不如修正多少少先啦，你起码喺呢个 CV 呢你一定唔会见到淘宝货先。 啊呢、這个系呢、這个但系 唔敢包 喎。 嗰啲十蚊鸡抽一抽嗰啲系咪先。 我睇过下好似有拉神嘅。 应该系有嘅，因为 因为始终我觉得 CV。 嗱呢样呢就系讲主办单位嘅态度，佢捉呢啲嘢系捉得好嘅，佢捉乜春都捉得好严，而且系日本嗰边亲自嚟捉啊，所以唔太有俾你 冇咁即即搏咯，咁样 冇位你偷计， 冇计喎。咁你叫得做 CV 话晒攞个日本牌头过嚟，咁日本仔唔做嘢就边个做嘢咧？你望 PR 公司做嘢？ 因为我其实我今年就第一次早少少入场啦，即系我第一日三点钟开波啦，我2:30到入去，两点半到入去行。我发觉全场都系日本人嚟嘅， 系啊，好笑，唔系因为呢个就。惯嘅历年都系咁噶啦。 C 三 BV 佢本身有一个特点就系佢相比起动漫展嚟讲咧，佢比较佢嘅日本风更重嘅，佢更加接近日本搞嘅展览。而动漫展其实真系好香港 style 嘅，尤其是动漫展或者系亚洲游戏展咧， 系会有好极啲莫名其妙，你唔知点解佢就摆喺度摆撞嘅铺嘅三支枪嚟话 stand this 咁样拗拗你头，甚至我见过喺亚洲游戏千机有三个人卖，我拗爆头你内容。 等阵先，今年系有奇怪的东东混入来，有呢个公开大学日语研究文凭。 系因为 系关事，呢个真系关事， 又关事嘅。 但问题就系以前亚洲游戏千同埋吴文之系有间唔中。 都唔系间唔中 嘅，经常就系有啲你唔知点解拗晒头嘅，你卖几多卡唔系啊嘛？你喺卖几多卡？ 冇简单啫。 老实讲，佢今年有啊，真系咩啊？我唔鬼记得带 SD 卡出门啊！即系 你唔喺度买噶， 佢有我真系买，佢有喺。 佢有真系可能会买。 你行过两步去旺店，咪去湾店买 买。我知啦。但系调翻转讲嘅呢样就因为咩嘅？可以睇翻。即系动漫节好或者 AGS 嗰边好，佢哋始终系 PR 公司想冲翻起个 proof 数搵钱啊嘛。佢又唔似 CV 调翻转好多时，喂佢唔会特登冲啊。即使就算请唔足参展商嚟，佢都唔会特登一爆啲 proof 佢啊嘛。 系啊，阿 B 又讲得啱啦，好似啊动漫节系即系唔好讲入场人数先，我都系行得好逼嘅。 哇， 咁但系 CV 其实。其实几顺畅噶，我觉得。 今年算送 走廊有翻咁上下裤咯。 今年算送到。同埋越嚟做得越好啊！舞台前面咧，以前一有 show 开咧，前面嗰集 就爆噶啦嘛。 而家系用铁马特登整一条通道出嚟， 讲 明话唔俾企。 通道就年年都有，近年 嘅事嚟噶，唔系 近呢两三 年开始。咁但系即系有呢啲咁嘅措施，累积嗰啲经验，令到我哋真系行得舒服啲咯。 佢唔同嘅地方系佢铁马后面再有预空间去俾系俾嘅，唔系而冇放铺头啊嗰个位置。铁马后面呢因为啲人会喺嗰条铁马通道后面再外面去再买。 系啊系啊。 佢连嗰个位置都有再预咗位去俾人企嘅。 可以睇返嘅，同去年比呢，今年呢个安排做好咗嘅。因为点解呢，去年我去一日啫，就系睇二代开场嗰日。咁我入到场，我已经迟咗入场㗎喇，好似因为即係呢啲唔讲啦，啲咩理由。去到嗰陣时主舞台对住嗰条大走廊呢，其实係窄过今年㗎。基本上我係望唔到个台㗎，已经侧满人咗度。 嗯。 但係今年我都仲可以摄到位入去望到个主舞台先囉。即係呢个个牌，即係点啊，即係佢通道上呢一点个諗法，我觉得即係值得其他學咯。 上年因为好似逼到入去人哋铺头， 太逼， 系啊，今条路咁滞， 所以佢咪啱啱咪话佢又留咗条空， 尽可能留俾空位俾走，即系唔会话逼到客源撑唔到，尤其是系舞台嗰个附近，即系就算再逼嘅时候，即系我去嗰时，男人 L 都唱紧歌，我有办法喐移动到，唔似有 人。最大受害者都系 Annie 薇啫。对正， 咁 Annie 薇本身都有人排嘅， 佢本身已经有人排紧队嘛，系嗰只角基本上系死角位嚟噶， 系啊， 你一有舞台表演就唔使知行嗰边噶啦嘛， 因为冇办法，因为始终你C3 佢最真系舞台表演系佢嘅重点嚟噶，甚至香港就系你去 C3 你真系为咗喺舞台表演， 同埋最紧要系我觉得系香港大屋嘅设计嚟嘅，因为CV 好或者。日本 CV 好或者佢前身 Cater Show 嗰啲一路碌落嚟呢，佢主舞台唔会摆喺正中间，即係唔会摆喺个大hall嘅中间嗰 栋 位嗰一栋，佢通常摆侧㗎嘛，摆角位㗎嘛。 边个方便位咪方便咗囉。 但係囉， 摆边都见过。 香港 CV 我呢两年就好明显摆中关位。 我系话动漫节嗰边啊，摆 动漫节就随便嘅，佢自己难打嘅。 求其咋，佢相比嚟讲，CV 真系佢好喺就位方面佢刻意嘅，因为动漫节其实佢个台嗰啲主角表演其实真系有一般嘅啫， 俾我哋睇噶嘛。 系根本上佢唔系俾我哋睇嘅，好多都系纯粹俾嗰啲咩达官贵人啊赞助商去睇嘅啫嘛。但 CV 佢真系叫招客嚟啊，甚至佢如果你冇嗰啲嘉宾嚟嘅话。真系我人数起码 少咗人嚟， 偏少 人。 唔系你冇，真系好简单。调翻转讲，你 CV 你冇舞台表演，我揾咩理由入嚟咧？ 咪做佢咯， 系咪先？ 即系好简单，就系旧年嘅主打系 Muse， 今年嘅主打系 Latins。你冇咗佢哋人，就即少一半。 射爆，真系真系射爆弹，少少少一半。佢哋佢卖出，依系佢哋招牌。 咁你仲有另一个大点挨骂嘅，冇咁讲。 系咯，唔系即系咁讲啦。 总之就系有呢类。 今年唔请 Muse 嚟噶 ，Muse 一月三十号先系本表开演唱会嚟，你叫一个个人礼拜入嚟香港杀死佢一次。 就唔就到再计啦 ，schedule 就唔就到再计啦。二来今年见到其实 Love Life 相关嘅都缩个水嘛，得翻冇事到自己喺度卖卡章啊， 个衫啊之类嗰啲都冇卖啦。 系咯系咯， 因为今年 都缩咗噶嘛，见到系。 咁佢今年如果冇人嚟，佢就唔会搞咁大啦。咁反正同埋， 反过来 ，I 妈真系 office 佢自己搞就开。做晒 proof 做晒成囉。 佢唔係佢 office 有过嚟，佢仲有当播动画嘅。 哦 ,Daisky。 哦 ,Daisky 就唔係直接关事嘅，讲真就。 唔係都係主力书，唔係 有份啫。 舞台係佢嘅。 有份啫。 唔係 ,Daisky 係都记住力宣传 Lantis 同埋 IMA 㗎。 有份啫係囉。 唔係係佢每个舞台节目都係有一都有当嘅嘢负责㗎嘛。 系， 即系 CC 嗰边系数码唔系嗰啲咩啊？数码怪兽啊， 移动怪兽， 香港个唔系香港中文 CC 嗰度，系咯，中文 CC 佢系都有一档嘢去，你话负责又好，佢推到，总之系有，都系有入边组织去跟嘅。IMA 就系 Daisy 系有份跟嘅。 系呢样系。 咁系啦，如果唔系个主持会走去宣传呢样嘢咯。 咁今年系暑大吧？即系咁轮流嚟嘅啫，呢啲嘢 新鲜热闹嘛， 仲有扎女咪睇主持人牌同仲有边度啊？ 仲有边度？ 仲有 V form 唔记得咗啦。 细路女睇 I 卡子 ，V form 会 I 卡子唔系睇，但细路女睇 OK。 咁有细路女噶嘛？虽然有扎佬同细路女。 咁讲即系好似江美咁，除咗细路女之外，佢又超监咁样，唔知咩啊？ 咁啊，还好，今年大朋友嘅出没率好似低咗。 低调咗 咁，因为我三日都有去咧，其实礼拜咧好明显见到就系靓妹捉住阿妈走去啲挨家子嗰边，但反而系呢几日即系都少见咗啲大朋友出门喺嗰头嗰大嘅。 今年其实主力真系挨妈啊，我只去系哇一打开系又见识嘅，佢主打咯。 我觉得我两日都企喺即系铁马外面啊，咁我觉得系Lantis 嘅人数冇挨妈咁多。 no， 明显地冇。 啱啱个场我都几感动下，因为我即系点半喺嗰度坐紧嗰阵时，有人派 call book 俾我，即系我系有啲 surprise， 哇，去到咁嘅程度。 嗱，讲清楚啊，Love Live 都有噶，不过可能派得唔够多或者咩 数量问题。 因为今呢个就因为啱啱嗰边咧，个 book 我要识啲人啦，佢入边有好多超咗唔系。唔系叫超不值叫乜嘢啦？募集资金过多，深刻的资金过多。 哦，有 你见到本嘢咧，好 Q 精美， 粉紙彩印，冇个胶，彩印 胶面嚟噶， 胶面彩印。 作为一个 钱多啫，咁样啲讲。 作为一个又系攞 pass 入去，我系唔知道啦。佢每场入面嗰啲 show 系攞系现场攞飞定系排队攞飞定系要买飞？ 嗱，有全部都系网上 订飞， 咁买飞人最多买两张。咁就基本上大部分都买晒㗎啦。除咗几场，除一至两场，我记得就係 Cosme 冇Cosme 就冇啦，同埋另一场我唔记得咩啦，总之係得两场剩低㗎咋。 剩都係剩唔多㗎。因为实际上係零蚊 ,20 蚊係会退嘅。 你攞飞嗰个退返㗎嘛。 不过你讲呢个呢就要讲一讲佢个安排嗰边。佢啱啱我讲啦，系你系放低20蚊按金 PayPal 俾，然后喺会场收翻20蚊，即系其实大会要蚀噶，要蚀 PayPal 个手续费 ，PayPal、PPS 仲有 Visa、Master 之类啲嘢。 嗱，总之佢要不过唔紧要啦，对好多人嚟讲就系放低20蚊，然后到时收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嗰张舞台飞啊，即系舞台入场券咯，系一定要开咗场先开始会。然后就系讲紧嗱，三点钟开场，咁你系唔系？咁你点样换呢？你点飞？你系咪舍得将最开头个个零钟好松动行嚟行去，或者系买冲精品咩都好嘅时间攞嚟咩？ 攞嚟换飞？ 结果就系咧， 当然你话冲头一两场咁啊冇得嗌啦， 最 头 就系而家讲紧最头嗰场嘅就系， 咪咯， 就变成就系佢哋要。最后半个钟 系死鬼烂，啲人先死鬼烂赶去 碌翻过去十二处嗰边。 因为一开场啲人有两个 target 嘅，第一精品唔系精英，第二就系呢个艾玛。 咁嘅情况下咧，就会变成咧，好记得系有人入，因为佢入边讲到，其实我唔明点解啦吓，开咗场系唔准入，即系只要开场佢就集人唔准入， 人流管制嘅。 我唔知唔理， 即系开即系一批一批咁放入去嘛。 唔系啊，入晒去之后啊，开场集人，你迟到唔准入。 迟到唔准入啊？ 迟到先等得唔 多。个stage 嗰 啲。就变成有人系其实系换唔切飞揸 变咗企出边。 冇讲啊，仲要讲埋即系网上面买飞个 system 年年都系咁烂。 哦，咁呢个就冇噶啦，一定系抢翻。其实你几靓噶先。一有人抢飞就一定扑街。 System 咧，基本上只要系先到先得嘅话咧，你一定烂。 一定 烂。你嗰 阵时 斗做 F 五档，个 page 真系。 之前啊， 我仲难买到 iPhone 咯。 你话好又好，又话得好，又话唔好都好啦。其实佢有少少好处嘅。佢唔系一条咁运得出嚟，啲飞系逐啲咁放出嚟嘅。即系点讲咧？你够毅力，一路望住佢更新。其实系好过你一开始捧晒出嚟，然后全部人点讲啊 ？F 五扯爆飞话， 然后 F 五扯爆飞话，然后系大家 咁但系唔同喎，你又变咗有机会迟嚟先上岸噶，可能我第一批我第一批11595揿，我揿到1210，发觉冇晒，咁我放弃，咁你一条友1215入嚟， 咁你咁冇毅力放弃咗， 咁 咪 波 你 唔到啦，系咪先？ 就算系一次个放晒出嚟，你都有机会后兜嘅，从来都系，因为会有人取消，有人会会哀话跳翻出嚟，即系你系有机会出翻嚟，就算一次个，但系如果你咁样一见都唔见你就走，其实你都冇咩爱啦。 即系我自己有一日揿过买跟揼，我揿咗三分钟1203，跟住卖晒，跟住上面有人留言同我讲1230明咗飞，哇！真系嗰下绝望到咧。 即系你嗱，一唔识规矩，二唔够毅力。 我啊我旧年九月啊报渣打马拉松啊报半马时啊，佢话佢6:30咧个 system 就开始，7:00就开始报名啊，6:30俾你排队喺 system 度，我6:29五分去排队，都排成1000人啊前面，结果有啲人慢啲都排唔到啊，咪咯先到先得嘅啫嘛呢啲嘢啊，同埋你唔好识个 mon 啊，唔好嘢喎，要千万唔好死机喎，一死咗机嘅话你唔知排几排起喎。 即系某程度上，我觉得最公平都系切嘢排队。 嗯，我觉得点解唔可以喺一段时间之内开，然后随机抽签咧？ 哇，呢个有尘啊，大佬。 咁哇，你日本啲演唱会都系咁啦，都系抽噶啦。 都系抽嘅啫嘛。 唔使叫你买碟抽英，就系咁噶啦嘛。 咪咯， 呢个仲贱，呢个咪太贱嘅问题啦，呢个系。 呢啲系抽水， 咁都屈人喎。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用先到先得嘅机制OK 嘅，我接受。 我接受嘅， 因为呢啲售票咧系唔可能会顶得顺你瞬间嘅高峰嘅，即系佢要 不需要到死啊！ 佢要顶得顺你咧，太唔值啦！而且佢嗰个系好似系搵唔系佢自己噶嘛，好似系 你用呢啲神 唔知边喺香港唔知边个 system 咯， 因为你冇可能特登整个 system 去应付一年即系一两次， 所以通常都系买嘅啫嘛。香港有边个卖票系都系 租翻 嚟 啫嘛，租埋俾人用嘅啫嘛。 嗱，你调翻转问你，香港有边个系都几多人？ 城市电脑得唔得？ 得。 城市电脑系正常 啊，我冇去抢过啊。 一行高峰即刻冧，呢个系定律嚟噶。 F T 系定 F T 系常识嚟嘅定律。 F T 系常识。 O K。 F T 冧系常识。HK ticket 冧都系常识， 所以所以咪话我理解到佢冧噶，正常噶， 预咗嘅其实，佢唔冧先系奇迹。 即系你唯一要真系公平啲，同埋唔想冧就唯一就系抽签咯。但系抽签就麻烦好多。 抽签睇你个 sensor 够唔够劲嘅啫。 我觉得迟早会搞啲咁嘅嘢。 抽签反过来要系主办佢有冇资源再做一转咁嘅嘢啫嘛，其实。 同埋讲过一次啦。 系咯，同埋个时限咯，因为大家都知 CV 最 PK 嘅其中一点就系佢乜都迟噶嘛，除咗开幕嗰下，即系卖飞啊、公布消息啊，乜 Q 都迟噶嘛。 因为先做先得嘅好处就系佢唔使烦啊嘛，总之就系咩秒杀完之后收工啊嘛， 但你如果你抽签嘅话，你收咗啲飞，你又要抽一次，跟住又要通知嗰通知对方嗰下麻啊嘛。 系啊， 你做多要系做咗成两三转嘢啊，抽选呢样嘢好 Q 麻烦噶。但系玩就卖晒佢嚟，我去卖晒关人噶啦呢啲嘢。你买唔到系你唔够，你买唔到系唔够神心。你决心唔够。 再抽千里水啦， 即系呢啲咁嘅。 唔好再补佢刀啦。即系系啦。总之我主要系讲紧系，因为咧点解今年三点开有冇人谂过点解三点开？ 点解三点开？第一日 啲参展商做唔切咯。 因为佢冇租多前一日，佢净系租第即系佢租当日，所以你要多 朝早起铺 正常搞 show 系租咗前一日，你俾人晏昼夜晚去搬 又 啊。 因为 上年 CV 好似租四日噶，你早一日系有 press 团入去影冇乜人或者起紧嘢嗰阵时噶嘛。 嗰、那个主要系攞嚟俾你摊去搭摊噶嘛。 通常早一日，通常咧就预一日嘅，即系例如话系书展咁样，书展听日星期一结束之后，星期二佢就俾日你执星期一晚拆嘢啦，星期二上昼拆完晒嘢，星期二晏昼就开始搭动漫展，即系星期三开档啊嘛。 即其实可能 CV 就冇咁多嘢啦，同埋个详细咯，我觉得。 我佢系租唔切。 我觉得佢系唔系？我觉得佢个计个数应该冇问题，所以咁样喂，做事日租撑好远啦，大佬。 再少，就算话三点都可以 悭一日租。 反正你咁样做，其实延迟几多？正常十一点或者十点开，咁其实都系延咗五个钟啫嘛。 系啦，咁所以就睇系咪就咁睇演唱会唔使钱呢 演唱会系攞嚟用埋夜晚嗰个场啊嘛，因为唔系俾咗钱噶大佬，都系一样。 嗰度一早租咗嘅，调翻转。 你悭，点讲啊？佢悭 得 唔多。悭咗啲嘢，所以佢咪唔使将个场搞到咁逼咯。你少啲都可以吸化翻条数啊。即系呢个我觉得将钱使喺刀口位，我 OK， 我接受。 我接受都 系啊。 可以嘅，但系调翻转就有时对参展嗰班会辛苦咯， 系啊系啊， 因为好简单嘅，其实嗱， 暗早扑过去，然后 点解我今年会去呢？主要就系同 Bandai 做采访，咁 Bandai 我哋接洽嘅营业部嗰位兄台喺度同我哋神，神早入嚟碌得嗰几个钟仲唔接啊，大佬， 痛苦啊，因为你由搭个柜，跟住搬啲入去嗰下，其实好土。 唔系，因为嗱，你一般参展，你细铺符，你都系嗰啲好基本女假铺啫嘛。即系嗰啲入晒场已经 set 好咗，你只系摆台摆凳摆你要摆嘅嘢啫嘛。 摆商品 啫嘛。但系好似 Bandai 啊、Sony 啊嗰啲陪到自己铺嘅时候， 嗰个真系装修嚟 嘅。咪好简单，你睇高大嗰边。四个神像，跟住一大堆嘢，跟住新 Y 烧一大堆嗰啲原画啊，嗰啲嘢，跟住 系啊，原画大设嗰啲啦， 系啊，嗰啲麻烦啊嘛，嗰啲嘢。 佢好多自己 proof 嗰啲咪会麻烦咯，因为你到时先至起得好嗰啲嘢，你根本随时做唔切嘅，真系。 搭一个两层高嘅台，跟住搭一底无形咁摆落去，嗰下麻烦啦，所以系要我系，所以如果你得半日嘅话咧，系真系赶死 Bandai 同新 Y 烧你嘅， 赶死翟师傅。 系咯， 你还好系喂 Bandai 嗰类好多啲大嗰啲玻璃纤维像都系抬入嚟嘅啫嘛，嗰啲唔使烦啊嘛。但系你抬本身你起台成嗰啲真系要时间啫嘛。 我睇云嗰边好犀利，两层楼大佬。 系啊， 你博电脑嗰啲要做 check 噶嘛，唔系到时啲 器材有问题咁又麻烦啦，系咪先？ 我想问一问啊。今年CV 好似有冇一个 cosplay 区噶？ 有卖飞嗰度变咗。 冇正，佢除咗卖飞嗰位之外，就场内冇指定咯。 哇，唔怪得啦。 其实主要集中就 cosplay 啊，主要集中咗喺 Lantis 个 proof 嗰个空位嘅。 即系 Lantis 卖嘢对住有个角落头， 有个空位嘅。 但系问题就呢样嘢咧，就今日我觉得 CV 我即系阵间表演嘉宾，我哋下一 part 先讲啦。CV 我觉得我比较不满就系、是。因为佢冇一个叫真系 cosplay 区就系，你有个 cosplay 有个专用嘅有更衣室俾钱俾佢，但系你冇 cosplay 摄影区，哇，完全打游击嘅，东摆一个 你要影相嗰阵， 西俾一个西有一个嘢，结果你就四方八面任何区域都有空位俾你摄到位，因为香港 cosplay 系摆就成套武装啊嘛，有油光罩啊，灯光机啊，摆晒 我反而唔中意咁样，咁啊成站逼唔到去影相，我反而打游击我先。 问题就系你做混埋其他一般行一般行区有啲人坐咗喺度，隔篱又 cosplay 影相，系变咗混乱啊！ 因为香港人好衰噶嘛，总之一行个柜一地下就即系坐咗喺度噶嘛，呢个系 书生 仔 嚟嘅， 书生文化嘅 习惯， 文化 习惯 啦。咁又地总嗱，经常见到就系、是、地下要三五人坐咗喺度，跟隔篱又 cosplay 又影相，跟住又坐咗喺度，哇！你行都行，你唔行唔好行啊，成喐都喐唔到，本来条路都仲唔错嘅，但系最经典就系、是。哇！大佬，呢条系 safe， 呢条咁嘅人流中心，啲血管大动脉中心，你冇塞一两 cosplay 佬影相得唔得啊？大佬，已经够逼噶啦！即系出面个舞台喺度，阿男仔喺度唱紧歌，已经逼到走唔喐嘅，跟住转一个咁转第二个位，一出嚟，哇！姐，你咪影相系嘛？即系变成咗就系啲俗，你更加令到条路行唔喐啊！你冇见到 cosplay 区咧，就变咗啲人就哇！真系，如果你话喺出面，即系喺外馆出面咧。嗰、那個地方影相我唔理你。 唔係因為佢今年將佢放翻曬，以前係有一部分個位，因為佢直情冇用到嘅。佢將嗰個位當攞咗去做 cosplay 區啊嘛。但今年佢係放翻散佢變成嗰條邊邊走廊位咧，變成得翻三四米，即係叫做咩啊？大家坐低就冇咗咯。 所以變成咗就混，所以又混亂咗，因為 cosplay 區咁你喺嗰個區影相我唔理你啦。你唔即係你唔會影相，你就唔去嗰度逼啊嘛。但係而家。打散咗就变成你就会好混乱，整个cosplay 又唔知去边度影相，亦都唔知点样去回避佢。 啊，即系呢个系嘅。不过我觉得啊，点讲啊，生命会搵个出路。你调翻转将啱啱原本个三，啱啱嗰个三米系一条长噶啦，冇办法噶啦，攞嚟做摄影区，然后啲一人休息，你自己谂点翻，成个会展你慢慢坐啦。 你出翻去出面坐啦，横掂可以再次入场。 系啊，其实呢样嘢我。預期咁，你不如就要將你要開再入場，不如將出面做休息區，淨撥一地方攞嚟做。話咗明就係，你揾工人，如果見到坐啲嘢，講人講啦，但攞水貨客，你小快講得咁叻。 唔係如有啲區有人講，有啲區冇人講。你好似 Lantis 再前少少嗰啲板位咧，員工休息區嚟咧，出面咧嗰啲就講。但你話企場即係實心場嗰邊，即係精英嗰邊咧。嗰啲就唔講嘅，都好似頭先記得講。 同埋出面你會場出外面咧個空位好多空位，你嗰度影相我冇問題嘅。你講或者嗰日休息，你喺會場裏面個、區域俾影相，咁我咁就揀唔曬啦。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將休息同埋 cosplay 一齊嗰埋一齊，即係我大佬我點影相啊？身邊坐成班又瞓攤咗喺度，我 入唔到鏡㗎嘛？ 我入唔到鏡啊，大佬，即係 cosplay 啊！如果有 TGS 面成堆人摊咗喺度，我反台啦。 我觉得系上年一个唔错嘅做嘢嘅安排，今年唔见咗咯。 系咯， 因为呢个系其实我觉得系要睇好严重问题。 可能我估啊咋，可能系有人投诉。 OK， 投诉啲摄影嘅调翻转霸咗我哋休息区，即系佢哋咁样睇啊。 唔系香港摄影，香港 cosplay 真系好夸张嘅，佢即系全副武装啊，灯箱全部带齐嚟嘅。打晒灯啊，即系争铺晒嘢，跟住哇，使唔使咁夸张啊？ 就系、是、两把遮， 两把遮咯， 系啊， 反光油光伞咯，即刻带住嚟噶，全副武装噶。即系我系 见到唔少人拖住个箧就嚟走噶。 即系我喺香港睇完影确啲 cosplay 嘅视频， 拖箧 好 难 有 嘢嘅。 我系 好， 喂唔系讲笑噶喂，喂真系有人入货咁入噶。 喂，香港 cosplay 嘅其实即系视频嗰啲咧。喺日本好我嗱，我唔又唔敢話有我即係唔敢啦。係我喺 Comic-Con 或者 TGS 上面咧，我係冇可能會見到人咁全副武裝，帶曬燈，帶三支燈啊，油光曬帶曬嚟，全副武裝影 cosplay 㗎。 即係嗰啲一定講啦， 係嘛？講硬你啊！ 超你講呢啲喎，真係淨係 cosplay 本身啲道具就香港同日本就已經唔同啦。 其一啦，二來好簡單嘅，因為點解咧？其實睇翻即係阿傑特你話。睇Comic嗰啲啫，但係香港影 cosa 其实好多主要系影开 CW 影开 RG 噶嘛，佢哋嗰啲室内嘅你梗系立棚架撑先影到啦，大佬唔同喎、环境始终都 唔系咁，因为 TGS 全部室外嘅， 你 TGS 嗰啲你或者莫章好或者碧西好，全部室外影噶嘛，你唔会担心冇光嘅问题咁，大佬啊。即系你，但系调翻转，你影 RG 或者影 CW， 你喺九展，大家都知嗰度你唔够灯就死梗嘅，系咪先？ 结果就变成咗就 习惯问题咯，变咗。 好似动漫之类就系噶，见到一排哇，成个影楼摆咗喺度啦，好夸张嘅真系。 我 cosplay 本身呢道具都已经系啦，虽然 CW 一样情况，不过今年 C3 我俾人扮咗嘢咯，系斗佢好似拎住我，你大家已经可能见过啦，有个染血嘅篮球架。 即系崩咗角，又红红色啦，系嘛？佢支棍咧，佢转身嗰阵时咧，礼手一嘢扮咗落我部相机度。即系好彩嗰阵时，我唔知好彩定唔好彩。我嗰阵时我揸住部相机，佢系扮咗落只手个位度。 喂， 我部唔系单反，系食唔起啲咁嘅嘢。我部冇酸嚟嘅，系咁样直接食一棍，一定收工。即系点解日本禁啲大型器物都系咁啫嘛？ 因为好危险啊！所以 长身嘢始终有危险啊嘛。 香港一路冇乜习惯，佢 禁啲 cam 咪咯，所有运作物体长嗰定程度一定禁你噶嘛。 但香港习惯冇啊嘛。 冇啊，所以咪有时会出现意外，即系分即系病嘅嘢，整一受伤大就麻烦噶啦。好啦，嗱一 part。 好啊，咪所以讲佢阿梅就呢次唔好彩啦，呢。佢如果好彩少少扮， 好彩噶啦！如果嗰阵时我系吊住喺心口嗰只咧， 唔系黑心啲讲，黑心啲讲，扮到你出事上报咧，咁下年就冇呢事发生噶啦，就禁咗噶啦。 其实你 嘅 牺牲 咗 咁多人噶， 系咯。 好啦，嗱，一 part 啊，到此讲到呢度啦，下一 part 就讲下啲表演嘉宾。